35类的顾客，这批顾客也可能违反限聚令。警方在单位内检获28支烈酒、207罐啤酒，同约20000元的现金。另外检获约值30000多元的毒品，包括怀疑氯胺酮、霹雳可卡因和摇头丸等。美国累积超过8900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单日新增死亡人数病例有1258宗，是三星期以来的最低，累计超过50000人死亡。不过卫生专家表示，疫情是否有下降的趋势，需要持续的数据支持。多个州份包括佐治亚、俄克拉荷马、以及马拉斯加州等放宽禁令，重开商店。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将国会最新通过的4000多亿美元抗疫援助方案签署成为法律生效。他向记者讲话时提到，自己早前建议研究将消毒剂输入人体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言论被误解。特朗普说，有关的讲法是一种嘲讽，就好像记者问问题一样，只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是多云，有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下周中后期天气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红隧九龙出口近住香港理工大学第三线嘅意外清理好㗎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呢，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游泳池。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呢，亦都系车多繁忙㗎，龙尾排到过去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亦都长咗啲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出九龙近住市中心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网仔路近环江村。反方向入西贡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樽桥。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喺西贡濠涌嗰度，因为有工程，濠涌路近住西贡公路一段，以及系六尾村路近西贡公路一段啦，分别有封路措施。喺封路期间咧，一带有临时交通安排，经过记得留意住交通标志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29日星期三上昼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率延至11点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呢，是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的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的留言就有机会在4月29日上周9至10被主持读出㗎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陈小宝，我主持的节目就是《新地任我行》。去到而家呢个时间，最紧要嘅就系拣一啲正能量嘅歌。我拣咗系齐心就是食，当然唔系温拿嗰首，系 Beatles 嘅《We Can Work It Out》。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嚟到星期六嘅下昼时间啦，播一报时先。而家时间系下昼嘅2:12啊！好啦，报埋呢个天气。 报埋天气啊，唔该。 天气系啊，21度，相对湿度79%嘅，系啦。紫外线指数咧系一，强度属于低，而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3至4。好啦，啱啱因为有啲技术上嘅问题咧，搞耐咗少少，唔好意思啊。 好啦，今日咧我哋收到一份包裹嘅， 早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早星期一二嘅时候收到份包裹。 系系，嗰日你妹同我讲话，喂，有嘢喎、啊， 我哋有包裹喎、啊。阿波胜，不如你拆咗佢啊。 系啊，咁 啊，点解啊？惊啊，而家你知噶啦，唔知道会收到啲咩噶嘛？ 好人好姐点会寄嘢俾我哋两个啊？你谂下， 我以为你话好人好姐点会惊收到包裹？唔系，系好人好姐点会寄嘢俾我哋啊？咁但系我哋 turn out 发现咧，寄呢个包裹嘅叫做 当事人啊， 但系当事人啦、啊， 系。 是啊，我哋嘅嘉宾啊 ，Kelvina。 哦耶， 系啊，因为我哋嗰日掠佢要交嘢俾我哋啊。哎呀，你嗰阵时话寄信俾我噶， 剩咩寄圣诞卡啊嘛， 戆嗲啦，当然我把声系咪先？ 而家咁演绎就系啫，嗰时几骨啊。 系啊， 喂，又话送嘢俾我， 又话寄嘢过嚟嘅，系边啊张卡咁样？咁 anyway 佢咁啊，除咗寄咗封信过嚟啦，咁啊入边写咗啲字嘅。 系咪 咁啊？我读一读啦。 好好好， 一波胜，你哋多唔多收翻礼物转头噶？谂咗好耐，都唔知 D I Y 咩啲送俾你好，又唔似阿一咁有心思，份礼物咁特别。因为波胜嗰份咧，我真系唔知道去咗边度啦。波胜咧又唔靓仔，又唔高，又样衰，唔似阿一咁送咩都好。 我遮咗你讲嗰啲嘢。 我真系中意阿一多好多啊！圣诞嗰阵时再自制圣诞卡俾你啦， Kelvin 啊， 我信咗 亞一代筆， 我信咗半秒頭先，跟住但係你講到話份禮物唔知去咗邊，我就知道呢個係流啦，因為佢揾得翻我嗰份禮物 嘅。咁但係佢除咗呢個包裹之外咧，仲一人一盒嘢嘅。 係啦，唔知咩嚟 嘅，唔知咩嚟。我到而家即係禮拜一嘅時候，我已經想打開嚟睇噶啦。 係， 咁啊，但係冇啊，想留翻呢個嘅神秘感同大家一齊揭曉啦， 一齊揭曉啊， 係啊。 我 定系我哋转头开 live 唔好啦，佢哋而家开啦， 而家开啦，我而家拍低啱啱摆上去， 有西同嘅访问， 系啊，好紧要啊。 好啦，咁啊一份绿色，一份白色， 系啊，你拆开啦。 我要白色嗰份，绿色衬你多啲。 好啊，你开啊，白色好近， 白色白色， 系啦，因为我哋嗰日收到佢系一个长条型，好似 但系轻身噶吓， 轻身嘅， 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可能系朱古力嚟嘅。哦，我大概 get 到系咩啦？ 系咩嚟嘅？佢盒都系似朱古力嘅， 一个盒嚟噶。 佢送翻个盒俾我哋。 系啊，送翻个盒俾我哋。但系唔系啊，呢、這个盒咧，而家系口罩盒嚟噶， 哦、 即系而家兴嗰啲口罩，咁啊可以摆啲口罩入去嘅。 睇佢嗰个款式系咩俾你嗰、那个？ 我系云石，帮我开埋你嗰、那个。 诶，你开埋啦，顺便。我呢个都系口罩盒啦，咁样应该。 应该系。 系啊，呢啲时候都啱数。我今日食早餐都漏咗支消毒洗手液喺间餐厅度。 系，好啦，波城嗰个系咩公仔咧？ 系你可以 如果我中意个，可唔可以换啊？ 你中意咧，我话唔得，唔通你唔会攞走咩？你份人啊，好清楚噶啦，系啦， 呢两个好似 一样款嘅， 佢唔系佢另外一款嘅云石嚟噶， 哦， 即系又系云石嘅 pattern 啦，但系另外一款咯。 靓唔靓啊？呢、這个你会唔会好想掹？哦，呢、這个就系、是近天蓝色嘅嗰啲， 系啊， 系啦，阿一嗰个咧就系、是、紫紫地色嘅， 系啊， 系啦，两款唔同云石 pattern 嘅口罩、 嗯、 盒嚟嘅， 我想换啊！拜拜， 诶，你中意啦，报告啦， 多谢 Kelvin 啊， 多谢 Kelvin 啊，我啱啱摆条片上，大家望下咩样噶啦吓。 血脉飞，然后坐夜机，然后企着等台上发亮。计划中，无限震撼中，期待最值得期待偶像，奈何天都为我太紧张，将兴奋眼泪醉成暴雨，换来碧玉良辰似悲伤，逼心脏暂停一样。绝对的渴望，大概会失望。一起披风戴雨，亦是场盛况。可跟你快乐地浪忘，未陌生的梦，带领世。 迎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系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喺后台准备啦，我哋即刻请佢哋出嚟。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今日嘅故事主题系孟母三迁，一个关于孟子妈妈嘅故事。所以今日嘅两位参赛者都系两位好锡仔仔嘅妈妈。第一位系出名身体好圆嘅原子嘅妈妈元母，真系圆到只龟咁噶。第二位系核子嘅妈妈核母，都几核突下噶。究竟两位参赛者会点样演绎呢个故事呢？首先有请一号参赛者。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原子的母亲，你可以叫我做原母。是啊，你看我的样子生到成只龟咁，是不是好得意呢？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孟母三迁。其实阿孟太是我一个好崇拜的偶像嚟噶。在他的仔好细个，即是孟子好细个的时候，阿孟太就已经好努力地去想，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这个仔赚多些钱。 啊，要帮个仔想下翻啲咩工好、啊、学一门手艺都唔错、啊、学整车好啊，定係整升降机好呢？咦，唔係喎，日日都有人死，如果佢懂得做一啲笨疑嘅嘢，咁样日日都有公开、啊、就算係经济下行都好，都一定有公开啦。 所以就係咁，佢第一次搬屋呢，就将孟子就搬咗去一啲好近墓地嘅地方。结果孟子就真系学识吹啲打啊、破地狱啊、同埋打斋等等等等嘅嘢，亦都真系好细个就已经可以做 PTBYL part time 殡仪佬，亦都揾到一啲零用钱噶。但系阿孟母又再谂啦， 唔系、啊，始终都系帮人打工，工字不出头。都是做生意好，如果可以好像马云那么厉害，那就一定发大达了。 结果孟母又将他的仔第二次搬屋，搬了去一些做生意的地方。很快孟子天资聪颖，真是很快学会怎样做生意啊。而这盘生意也都越做越大，甚至小时候就已经开了几间店铺了。但是自从他们居住的地方爆发了疫情之后，令到很多游客减少，生意也都越来越差。孟母又想了， 不是、哦、做生意都有风险，在这些这样的时候都是做官好啊，铁饭碗福利高啊。 结果很快孟母就搬了去一个 CRE， 也就是政府公务员能力测试的市场隔离，令到孟子好细个就已经懂得考基本法啦、aptitude test 啦，同埋一啲语文嘅测试，亦都好快得到相关嘅资历。由于孟子实在太叻啦，所以佢最尾亦都成为一个好伟大嘅人。好多人以为孟母每一次搬嘅地方都冇谂过系搬去边，但其实佢每一次都深思熟虑噶。所以孟母自己亦都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甚或乎是做埋搬屋的顾问，教晓人哋点样搬屋。而佢每次做呢啲顾问都会收费3000元，自此就有孟母三迁呢个故事啦。呢、这个故事话俾我哋知，咁嘅时势都系铁饭碗好。多谢咁多位。 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是核子的母亲核母啊。虽然我个仔核子真系有啲核突，但作为一个充满母爱嘅妈妈，我都系咁锡佢嘅。今日要同大家讲嘅故事咧，就系、是、孟母三迁啦。呢、这个故事系喺孟子细个嘅时候发生嘅传说嚟嘅。话说细个嘅孟子就已经好乖，成绩又好好、啊。唉，我都想我个仔好似佢咁叻啊！但系就是因为咁咧。就引嚟咗一啲坏同学嘅妒忌啦，成日虾佢添。呢一样我就唔想我个仔学佢啦。有一日，孟子喊住咁样翻去同佢妈咪讲：， 知道我仔虾我啊！ 孟子嘅娘亲人称孟子娘，成条村嘅人都知道佢唔好嘢噶，班坏学生居然够胆虾佢个仔。于是孟子良就决定想方法教训那班靓仔啦。他参考了集合十几种杀人武器于一身的超级武器霸王，攞你命三千千千千千千千。不过基于版权的问题，再加上孟子良并不是真的想攞他们命，只是想教训他们啫。所以这个改良版的就叫做攞你命三千千千千千。胶刀、颈链、止痛药、鸡蛋、指甲锉，每样都是独当一面。呢家集合埋一齐，班坏学生仲唔知惊？孟子就攞住呢个攞你命三千千千千千，翻到去学校，成功教训嗰班坏分子嘅首领金枪人啦。但细估唔到，金枪人嘅爸爸原来是衙门嘅人嚟噶。于是佢爸爸就公告天下，发起要拉晒孟家嘅人，行动代号就叫做孟家拉。而提供消息嘅人呢，就重重有赏、哦。为咗逃避衙门嘅追捕，孟子良就决定搬屋，带住佢个仔周围走啦。但因为孟家拉行动嘅赏金实在太吸引啦，所以孟子良佢哋搬极屋都俾人发现。唉，一个咁为仔仔设想嘅妈妈落得如斯田地，我作为核子嘅母亲核母都觉得有啲心酸啊。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神奇嘅系孟子佢哋搬咗三次屋之后，居然就冇晒消息，冇人再揾到佢哋，成为传说一般嘅故事啦。而呢个传说一切都系源于攞你孟三千千千千呢件武器，但口耳相传之下，呢、这个武器嘅名其实都改咗好多次噶。例如以把刀命名嘅孟婆汤猪肉刀，又或者用止痛药嚟命名嘅孟止痛药，甚至乎以嗰条颈链命名嘅孟加拉链，但冇一个名够代表性。所以经历咗咁多年，为咗完整咁样纪念呢一件孟家制作嘅武器。最终的版本就叫做孟母三千千千千千千千。这个传说虽然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充分表现了千祈不要得罪一个小朋友的妈妈，如果不是她会用尽所有方法教训你的，充分展现了母爱的伟大。看来我这个核子的母亲核母，虽然我的仔真的不靓仔，好核突，但是我都会一样咁锡佢噶，多谢各位。 今次嘅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的参赛者投下神圣的一票啦。 不过都要提提大家，比赛中的成语故事是经过改动的，纯属创意。如果想知道真正的成语故事是怎样和是什么意思，就记得自己查字典啦。 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近日确诊数字大幅回落，但是鉴于疫情反复，政府仍然需要严阵以待。各项加强社交距离措施延至五月初，对受影响行业无疑是进一步打击。政府明白业界的失望和不满，但是环顾世界各地爆发第二波或者第三波疫情，不敢掉以轻心。林郑月娥在社交平台发表题为《抗疫三月曙光渐露》的文章，提到政府按疫情发展迅速应变，参考专家意见果断采取严厉措施，确诊个案宗数回落至个位数，显示防止了社区传播，香港再一次化险为夷。他强调，两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和相关支援项目，加上有待立法会通过的预算案纾困措施，涉及总额2875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10%。有关措施正是逐步落实，协助企业和市民渡过难关。他有信心守得住疫情，香港撑得过经济寒冬。九巴表示，因应乘客需求逐渐回升，由5月1号起会恢复繁忙时段主要客流方向的班次到出现疫情前的水平。九巴说，来往新界和市区的路线早上繁忙时段的主要客流是往市区方向，晚上繁忙时段就是往新界方向。至于非繁忙时段和非主要客流方向的服务，九巴会留意运作情况和客量需求，并且和运输署保持沟通，按处方的批准调配班次。铜锣湾书店今日在台北重开，创办人林永基强调，台湾是香港人最后的堡垒，使香港人仲有退路，仲有希望。又话代表香港人感谢台湾，希望多啲香港人嚟呢度行下。蔡英文总统以个人身份致送花篮，祝福书店，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立法院长同民进党秘书长到场表达支持，几十间传媒到场采访。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表示，对于加拿大政府说有大约100万个从中国购买的口罩未能够达到医疗专用标准，中方高度重视，正是联系加拿大外交部和公共卫生署核实情况。中方强调一贯高度重视出口产品质量，如果在抗疫合作过程之中出现个别具体问题，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解决，而不要作政治化解读。又指早前一些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抗疫合作时出现口罩不合格等问题的报道，经中方初步调查，这些国家存在误配、误用等的问题，建议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首先要搞清事实。加拿大政府早前说100万个从中国进口的 KN95 口罩不符合过滤标准，无法提供给前线医护人员，之后会评估是否适合用于非医疗场所。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下周中后期天气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一个封路啦，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嘅快线咧，而家系封咗噶，龙尾排到过去创智中学。咁就受到路面维修影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培正道快线而家系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创智中学。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而家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李郑屋游泳池。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一段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北架山一号。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排到过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挤塞，龙尾佛光街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益经中心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云天广场。最后提返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喺柴湾永泰道呢，因为有临时工程，永泰道西行去东区走廊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六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邱君林。咁我今年21岁，喺港大4年级嘅工商管理系学生。咁中学嘅时候咧，就喺校长莫哲拎咗笛子深造组嘅冠军、荣星音乐奖同埋萧嘅深造组季军。入咗大学咧，我就做过中乐团嘅主席。咁喺上年咧，就获选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乐坛新秀。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课程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嚟到下午的2:38，你听的是我是你的后援会。每一集我们都会有一个钟的时间重温一个女神的，当然也会 update 一下她的近况。而今天我们揀来的女神就是2018年2月10号即都差不多两年几前上过来的，当时她还在读书的西童。咁究竟而家嘅佢系点咧？当时嘅佢仲读紧书，又系咪真系清洁啲嘅咧？我哋一齐翻去听下。我是你的后援会的这位嘉宾，又是你在大海之中寻找到他的 IG 女神， 是 大家要 follow 的。我们一般就叫他做西童， 是 我们谈了一阵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名字是有他的原因的。 是因为他 IG 上面就是 WEST,WESTTONG, T-U-N-G, 那他直译中文就叫做西童。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 其實是因為我的中文名是鹽西的西字，即是草花柳加個西字呢，然後有些人不懂讀，然後就會西同西同這樣咯，校長都會 但你家人是你家人是叫你做 善同 善同的，但校長是校長 開麥就會梁西同這樣咯，是但其實出去即護士那些醫院都是叫梁西同的，但我都會認 咯。那我們第一次見面就給你估一下關於我同阿一的東西的，這件事就是你估下我同阿一哪一個讀書時期的拍拖次數是多一點呢， 又或者哪個早一點拍拖，你估下，但他大我兩年， 是 但不是學生時代，學生時期那個時間都差不多， 所以我那時候讀三年， 除了 defer 你有沒有 defer 到？ 沒有啊， 我 defer 了， 沒跳班沒 defer。 我估阿一拍得多一點拖，女仔會覺得這些樣子好像易接近一點，即是 cute， 我不知道， 你形容一下他這個樣子是怎樣的樣子，就 是會是易接近是隨和的這樣 子。這個理由是不成立的，為 什麼這麼說呢？ 由於你出來做事之後會發福的，我讀書時代不是這樣的樣子，你有看過我以前的照片嘛， 你那時候有沒有西同那麼瘦？ 咁又冇，好难有佢咁瘦，但都唔系而家咁嘅样嘅。咁当然我个样都系平和近人噶啦，呢个大家都知道噶啦。 系， 大家都会行过嚟搣下我块面，哇！你真系好得意啊！ 咁我呢一种咧，即系望落去似高高大大咧，会唔会吸引啲咧？ 点解觉得会系阿 cool 个 type 咯？即系会系觉得。嗯，冇咁多嘢讲嘅个 type 人咯，所以就唔会想 系咪有啲周柏豪嘅影子啊？ 周柏豪系唔讲嘢嘅咩？ 嗰个样， 佢成话自己似周柏豪定系余文乐噶嘛？ 唔系话似周柏豪，因为有个朋友觉得我似啫，咁我所以先攞出嚟讲。但系第一次见冇理由攞呢啲出嚟讲啊！你又衰嘅，无端端，即系我呢啲似系会 cool 到你未必够胆埋嚟倾偈嗰种人啊。 嗯。 哦，原来是咁，我成日以为自己好热情添，以为自己个样好热情。 开股啦， 好开股，所以你觉得一系多啲嘅， 系 真正嘅答案， 真正嘅答案暂时系四次嘅。 我嘅拍拖次数系两次嘅啫，好嘢喎，即系估嘢有一手喎。咁但系你自己咧，在学时期你又即系拍拖嘅次数， 我而家拍过两次拖咯。 嗯。OK， 咁一次就係中學，一次就係而家拍緊。哦，第一次拍拖嗰時嗰、那個 幾細個， 幾細個嗰時。 而家平均年齡，你知道我哋開始同你哋呢一代都有啲代溝㗎啦。雖然差三年，但係條溝可能已經係日本嘅千島海溝咁大， 九寨溝咁大啦，嗰度可能係。 中學嗰個 form three 尾咯。 對拍拖會唔會好憧憬嘅嗰時？ 都細個會有少少嘅，而家冇啦。 咁但係嗰陣時拍拖嗰個男仔係 咩類型呢？ 咩類型啊？ 即係你係中意嗱，唔係應該話由於從你啱啱嘅喜好或者猜測咧，你係中意啲肥仔 嘅。 唔係佢話係肥仔係易接近，代表會拍拖 或者對肥仔有好感先啦。 係 咁，究竟你嗰陣時嘅類型或者其實你自己喜歡嘅類型係點咧？ 我嗰陣時個男朋友都係 sporty type 嗰啲嘅，我都係中意啲陽光嘅男仔嘅，同埋我中意講嘢係即係。我都挺喜欢啲口花花啲嘅。 哦，咁如果佢 sporty 到日日着波衫咧， 日日着波衫， 见亲你都 睇下佢点着咯。佢着得型嘅话都 OK 嘅。 因为咧，你隔篱有一个男仔咧，经常 我有四十几五十件波衫， 一年365日有364日都着波衫嘅。但我就唔系好知点样可以着得好有型，即系望住佢着咧，就是、好似今日见到咁。 你会见到系麦花臣啲阿叔咁样， 咁就唔得咯。 咁就要着得有型先得嘅。 系啊。 哦，咁嗰阵时诶，佢点样追你咧？即系我成日觉得读书时期咧，追女仔系会落力啲，同埋会多心思啲嘅。即系到出咗嚟做嘢嗰啲就，喂，一唔一齐啊？哦，好啦，一齐啦。即系大咗，你都觉得冇乜所谓噶啦嘛。 我反而觉得中学嗰个冇好追，即系可能纯粹系即系坐前后嘅嗰时。 哦。 咁所以就有啲好似那些年嘅，咪坐前后咁。 系啊系啊。 即系会倾偈咁样咯，之后一齐即系会。一起開 locker 放咗後一起食嘢啊，即係嗰次未一起嘅，咁樣咯。但係又冇覺得佢有好追我咯，可能嗰陣時我自己都中過頭埋去啩。 但係有冇一刻嘅，即真係一個 moment 係表白嗰啲咧？ 冇喎、啊，系拖咗手，跟住就一齐咯。 這个我反而想问，究竟如何冇表白但可以拖手咧？嗱，有几个说法嘅， 过马路 系啦，过马路嗰啲好 old school 嗰啲过马路拖住你啦，咁又唔知点解困下困埋咗啦，即系 TVB 嗰啲剧情啦， 系 啦，咁又或者台底唔知两个喺度整嚟整去之后又拖住咗啦， 系啦， 究竟点样可以成功拖到女仔只手呢？ 唔系嗰阵时系一齐睇戏，我记得好似其实我唔系好，我有啲模糊啦已经，跟住。翻屋企，跟住一起行，咁咧好似得两个人啫嘛，跟住撞下就拖噶啦。 哦，所以最紧要系撞下，系啦，要识得撞下，有嗰个位置，跟住就捉住佢啦。 我忽然谂起，我寻日同你打波都撞嚟撞去， 系啊，跟住有下捉住佢， 捉住 只手， 哇，好核突啊！够钟翻嚟啦。 这个时候我们有请2020年的梁西彤啊。西彤 Hello 你知不知道我每次跟亲的同事讲话我们今晚访问西彤呢，他们的表情都是这样的。 是好定不好啊，这个表情。 你自己 我看到表情。 你自己揣着你下次上来我叫他在你面前演绎一次个表情。 不好啦，有菌的。 有菌 。 有啊个同事有菌，好毒的他。 是啊。 好啦，我哋 update 下你近况啊，点啊，拍拖拍成点啊？ 冇啊，都系咁咯。 几多年啊？而家 男朋友拍咗5年六年。 有冇拍到已经都系咁样啊？冇乜特别感觉咁啊？ 唔系噶，仲好开心噶拍得。 因为呢个世界好细嘅，我有个都叫半个兄弟啦，唔系最熟嗰几个，但系都系第二浸嘅嗰啲兄弟咧，原来系你男朋友嘅祖爸嚟嘅。 我男朋友有祖爸嘅咩？ 佢大学嗰啲嚟噶。 因为我男朋友咧，第一年有住过科嘅。 科咯，佢系科，佢咪伟伦啊？ 系。但系跟住因为唔 friend 嘅，跟住所以就第二年就搬咗去第二个科，就男科就冇祖爸呢样嘢嘅，所以我想我男朋友可能都唔记得咗边个系祖爸。 但 你有冇问你个 friend 同佢男朋友？即系 有倾过偈咯， 系啦， 有倾过偈， 即系唔系好熟嗰啲嘢。 我知道佢哋系住伟，即系伟伦咯。 但你而家都拍咗六年啦，有冇谂住结婚啊？ 唔知噶。 你几多岁啊？ 我决定啦， 你几多岁啊？你 今年而家23咯。 哇！我差啲讲啲唔应该讲嘅嘢出嚟。23啫，我拍六年17岁。但你又因為六年都有長時間啦，我哋間唔中都同啲即係過去幾個星期揾翻啲女嘉賓咧，好多都拍咗好多年，或者已經步入即係結婚嘅階段啦。大家都會講到即係6、7年，阿一自己都講嘅，都係咁咯。即係譬如送禮物， 暴動噶啦呢樣嘢， 即係送禮物已經都冇咩特別話送啲咩啊，氹對方都冇乜啦，已經好似屋企人咁樣，都係即係一個習慣性咁樣相處啦。但係你頭先嗰個反應，你唔似係呢一種喎，你同佢好似仲好似有啲熱情喺度咁樣喎。 都系噶，都开心嘅，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嗰啲好无聊嘅人，所以我哋成日都会讲埋好无聊嘅嘢，或者做埋好无聊嘅嘢，就好开心啊！ 系， 即系我身边啲朋友成日都话我哋两个出街好失礼啊，好似小朋友啊！ 咁有冇话有啲我28岁之前要生仔啊呢啲嘢？ 系倾到咩地步咧？ 即系都会有讲过话 expect 几多岁会结咁样嘅，咁但系我男朋友就一直都系抱住呢个觉得，你想结嘅话咪结咯，听日结都得噶咁样嗰啲咯。 大翻转头， 我同你讲，我都系咁样答我嗰个嘅吓。 系咯，咪咯，大家都系咁样噶啦，啊氹氹咁。 系啦。因为我有一次咧喺街见到佢，即系阿西彤同阿男朋友咧。 系。 sweet 嘅，即系佢哋喺街度咧，佢嗰种咧系啊点讲好咧？嗱，佢唔系嗰种咧十指紧扣拖住嗰种 sweet 嘅， 系 而系你 feel 到佢大声讲细声笑，系咪啊？唔系细声讲大声， 细声讲大声笑啊！ 嗰种嚟嘅，你男朋友有冇话点解有个麻甩佬同你打招呼啊？ 以为系啲疯狂 fans 啊！ 我男朋友唔会问呢啲，佢唔会过问 你啊！ 心谂咩啊？咁我咁咯。 你不值一提，你唔系对手。 我对手喺我度啊！ 我冇讲啦，有青山可以唱，有春风可以伴，带你出走四野。谁宁愿在家中错过天色变化？哦，世界快揭开。 头上有光环是个用一生历险都不怕，跳过了边界而少女姿态，哪怕转圈很怪，如何能让你变一位少艺，原来迷亦会快乐到越笑会越伟大，跳过了边界而跳脱姿态，跳过最急风大，别学习变乖看直率变坏，越奇幻到一起梦越学想放大， Get away Get away， 哪个要怪要变坏，谁人成熟到要将感觉变坏， Get away Get away， 或是需要 Get away Get away and free， Have a little listen to me， Have a little listen to me。 咁呢一部分就到你讲下啦。 我唱歌好难听，但系我系好中意唱嘅，即系我系嗰啲放声高歌，但系我系唱得好难听，同埋加上系我听唔到人哋走音咯。 哦，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嗱，首先我哋要重， 唔可以我唱，我 唔 会唱 噶。唔系，我会识嗰支麦先嘅，我会识啲麦先。 但可唔可以重复翻啱啱咧入直播室之前？咁我哋咪录音之前咧，你就戴起自己嘅 headphone。然后你嗰下嘅 comment 系点咧？ 我嗰下一戴一个 headphone， 哇！我把声好难听。 知唔系？我想知点解你觉得自己把声难听啊？ 我唔知啊，但系头先戴起嗰下，觉得我把声劲沉咯，即系有啲唔系好女仔嗰啲声。 你原本预计自己把声会系？ 我唔 高音啲啊？ 系啊系啊，我净系听自己把声好似系高音啲啊。 哦，不过系啊。我哋因为通常做电台咧，我哋一直因为未入嚟之前都正常人啦，你唔会无端听到自己把声或者录嘢俾自己听啊嘛，跟住又系一戴 headphone， 哇咁嘅把声，要花时间系咁听先得嘅。 嗯， 所以你唱歌嗰样其实可能 OK 啦， 但系系边个话俾你知难听咧？ 我身边嘅所有人，即系我住宿舍噶嘛，佢哋会将我个名就即系宿舍个名啦，然之后佢哋会叫我伴虎咯。我系超级中意放声高歌，同埋因为喺宿舍你系好 free 噶嘛个人。 你有冇试过自己录翻嚟听咧？嗱，即系或者同男朋友可能无啦啦你想唱歌俾男朋友听噶嘛？咁你 WhatsApp send 俾佢嘅时候，然后播翻嚟，哇！ 细个嘅时候会咯，而家唔会啦。不过同埋都好彩，我男朋友唱歌都系好难听嘅，所以就好啲咯。 即系其实你好细个已经知道自己唱歌难听。 细个先唔会觉得自己唱歌难听，但系会觉得哇做咩啊咁样。但系越大就发现你越放声高歌，大家就系咁话，哇你唱歌真系好难听，收声咁样就发现呢件事咯。 唔系细个你只会觉得咧，我唱歌唔系好听嗰啲，但系你唔会。识得话自己系难听噶嘛，两件事啊嘛，咁即系冇人约你唱 K 噶咯。 有啊，但系我系都唔会点唱，都会唱嘅，但系大家都会觉得好难听咁样咯。 咁但系同男朋友两个去唱 K 咧，即系反正大家都难听啦。 如果两个同埋行过嗰啲人开门， 我想知道系边个日常生活嘅部分你会唱歌咧？嗱，我就系、是。可能 你无时无刻都唱喎，师傅。 可能喺直播室睇緊帶嘅时候啦、又或者唱冲緊凉嘅时候啊，又或者行緊街嘅时候会自己细细声唱啦。你係边个时间会自己唱緊歌呢？ 唔系，我成日都唱㗎，即係我自己一个嘅时候就都会，即係听緊歌就好鍾意唱啦。跟住有时呢一返到去呢，我就会打开佢哋房门，我就劲大声咁样唱。跟住就啊好辛苦啊，咪收声啊咁样。 有冇常唱系边一个啲歌手 或者咩类型 咧？冇噶，嗰日听开咩歌就唱噶啦，因为我都系好中意听歌嗰啲人嚟嘅，但我就真系 唱就唔好搞啦。 系， 但你话听歌就有听开，系有冇话中意边一类型嘅歌噶？ 我乜歌都听噶，即系所有语言嘅歌我都听。 真系， 但系即系泰文嗰啲咪唔听咯，即系得韩 缩啊，即刻缩啊， 英文嗰啲都会听咯。 吞泰， 我即系咪真系？ 即刻 够钟翻嚟啦。 咁啊，上次你啊讲个秘密就系话自己唱歌难听啊，你又唔肯唱啊，上次。 嗱，而家唱两句嚟听下。 黐线，唔唱得噶。 咁啊，唱歌唔系你嗜好啊。 煮嘢食而家好劲喎。 煮嘢食劲喎。上次嗰个咩话？ 讲、啊。 因为我呢排 绝咗交啊。 我呢排同西同最多嘅交集咧，就系佢每次喺 Instagram 嘅 story post 啲嘢食，我都会估系咩嚟嘅。 系。 即系猜猜画画咁 样。好牛咯，佢真系。 讲到要估系咩嘢食，大家都知道背后嘅意思系咩啦。 我简直觉得同佢玩紧 Pictionary 啊！ 超 旧 我同佢绝咗交啦，我哋唔讲嘢啦。 你自己而家觉得啊，煮嘢食系真系基于呢个疫情系真系进步咗，定系不嬲都有呢个天分呢？ 其实我不嬲就唔系好中意煮嘢食嘅。跟住冇啊，咁你疫情你都逼住你都要喺屋企嘛。虽然我成日都食黄店外卖咁嘅，但系即系最多都唔可以成日食噶嘛。 系系，外卖食得多都真系冇咁健康嘅。 系啦，咁你都要煮嘅，咁咪求其煮下咯。 你而家觉得最叻系咩啦？即系撇除你嗰日嗰个好似千层面嘅咸牛肉炒蛋。 好夠啊！唔知喎，我好似都冇煮過啲咩，我覺得哇 impressive 咁樣咯，冇 啊！咁樣會鑽研啲咩啊？ 啊，我覺得整咗個好好食噶， 係 薩利亞嘅呢個雞肉多利亞。 哦，即係嗰間意式餐廳嘅嗰個雞肉多利亞點整啊？點整啊？請教。我哋有請啊！ 你想 YouTube 打？我哋跟 YouTube 鬼死。 我哋有請西廚童啊！ 男朋友系咩意见啊？对于你嘅嘢食， 男朋友系咩意见？我煮咩佢都会话好食嘅，因为我好少煮嘢食，佢求我先会煮。 你叻啲定佢叻啲啊？煮嘢食， 佢叻啲。 佢有冇教翻你几招点样去整？定系你煮嘅时候，佢翘埋手噶啦，等食嘅啫。 唔系噶，通常煮煮下就无啦变咗佢煮噶啦。即系煮下佢就心谂，哎，唔系咁噶，咁样咯。跟住我就会燥咗，我就话咁你煮咯。 咁但系佢真系煮得好食过你嘅。 佢系即系咯，因为我都系有啲鸡手鸭脚嘅，因为我煮咸点系真系唔 OK 嘅。 但系换言之，你觉得你整甜品系 OK 嘅？ 之前因为疫情一开始嗰阵，我有即系钻研呢个整蛋糕嘅，咁整整下都有啲觉得都 OK 咁样咯。 平心而论， 平心而论， 你要评翻自己整嘅嘢食，色香味咁样各样加埋啦。 平心而论，十分几多分？ 俾几多分自己？ 你甜点定咸点啊？ 甜先，甜蛋糕先。 蛋糕嘅话会七分咯。 你有冇 keep 低张相啊？ 有噶， 你转头 send 俾我， 系，我哋可唔可以我哋 post 出嚟？ 系啊， 俾听 我。喂啊，好够啊！ 咸点咧？ 咸点咧？咸点几多分咧？ 咸点啊，我谂睇下煮咩咯，六分咯，五分， 六分，六分，好，麻烦你啊！大家同我做一样嘢，麻烦阿西同你 send 翻你嗰日整嗰个咸牛肉炒蛋出嚟， 系 嗰幅相，你可以 send 俾我。 我跌咗啦张相， 因为最衰系咩咧？佢认同我嘅说法啊！ 唉，你又冇 cap 低喎？ 咁有冇讨论过？即系结咗婚之后都系佢煮嘢食噶啦？定系你冇讨论过呢啲嘢嘅？ 冇讨论过噶，唔系咁我煮嘢食可以学嘅。 你都有好多嘢要学嘅，为小朋友着想，你都系唔好煮住啦。 香港人最后的堡垒，使香港人仲有退路，仲有希望。又话代表香港人感谢台湾，希望多啲香港人嚟呢度行下。蔡英文总统以个人身份致送花篮，祝福书店，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立法院长游石坤同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到场表达支持。几十间传媒到场采访，刘明基日前收到律师信，指铜锣湾书店在台湾已经被注册，要求停止使用。他本人亦都被人淋泼红漆。 停靠日本长期远港口维修的意大利邮轮哥斯达大西洋号，再多近6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令到邮轮累计确诊人数增加至大约150人。当局说船上所有人已经完成检测，除了一名病重的船员要送到长期市的医院治疗之外，目前未有其他人出现严重的症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下周中后期天气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讲中坏车啦。较早前在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流的慢线曾经有架坏车阻路的，不过坏车拖走了，一带仍然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支隧口，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李郑屋游泳池。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城汇算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芜湖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益经中心一段亦都车多，龙尾丽晶花园。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西彤，隔咗两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隔咗两年再同阿一同波盛倾偈，倾到好嬲啊！明明两年前仲劲客气噶嘛，而家佢系咁笑我煮嘢食煮得好样衰啊！我系西彤啊，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波盛啊，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嚟到啊，3:08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西彤嘅，咁我哋做完访问之后，事后都有叫佢 send 啲相嚟嘅，咁但系佢声称啲相已经唔见咗啦，咁样，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大家去上 IG 睇下会唔会再 post 一啲新嘅料理嘅相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又翻去两年前，继续听当时嘅西彤系点样啦。你有冇好中意嘅男 artist？ 我而家冇嘅，即系我而家冇话好中意边个，但系好多都觉得正。但系我曾经有好中意过 Justin Bieber 咯。 我几时啊？边一个时期？ 好细个啊，嗰阵时初中咯。 中意咗去到几时啊？又 中意咗一两年到啦，即系如果疯狂中意 嗰个迷恋程度系点咧？ 迷戀程度是佢喺即喺香港買到佢嘅嘢，我都會買咯。 哦，有啲咩可以買到？嗱，一般 CD 可能或者佢啲相啊嗰啲啦，有冇啲騎呢啲嘅嘢會買到噶？ 唔係 CD 啊，寫真嗰啲啦，跟住有啲同款嗰啲嘢都會買咯，即係譬如 Justin Bieber 同款鞋咁樣都會買咯。跟住 即係佢著過嗰款鞋， 唔係係啦。 哦，咁佢代言嗰、那個嗰、那個品牌嗰啲衫咧？ 系去代言个 headphone， okay, 都会有。 哇， 系。 但系几时开始慢慢即系褪色咧？呢个嘅 都佢啲歌唔好听嗰时，因为佢有一排系啲歌好都几唔好听，我觉得。但系而家好听翻嘅，系啊，收翻先。 我想知，你话唱歌难听啦， 你咪又听唔到人走音啦。 但系你以前系经常唱 Justin Bieber 啲歌嘅。 即系冇特别话系咁唱佢啲歌嘅，即系嗰阵时系会手册会摄咗佢张相喺度嗰啲咯。 会唔会咧日日翻屋企咧就会开佢嗰啲咩演唱会啊 ？wallpaper 啊会啊会啊。电 脑 wallpaper、手机 wallpaper 都系佢啦。 系啊系啊，嗰阵、啊、时。 会唔会有一班同学大家都好中意 Justin Bieber？ 唔系啊，我啲 friend 全部都唔中意咯，系真系好憎佢嗰啲嚟噶。 系噶。 但即因为有一班人系好憎 Justin Bieber， 咁佢有啲言论或者佢有某部分嘅一啲行为系会令到人哋反感嘅， 但就系呢一啲又同时会令到中意嘅人觉得佢好曳啊，但系又好有型、啊。 我唔系因为佢中意佢曳嘅，即系佢好奇怪嗰排，我都觉得佢做咩咁奇怪， 真系好奇怪。 系啊，但系唔噶，我系嗰啲中意一样嘢，其他人点讲我都会冲嗰啲人嚟噶、 啊。不过我都系最欣赏你话佢唱歌难听，由你把口讲出嚟。特别唔同啊、那个几、那个感觉， 好啦，唱歌难听，啲歌难听， 啲歌难听系 好啦，咁可能关个作曲人士噶嘛， 都啱，都啱，都啱。 好啦，咁如果假设俾你同佢去旅行，你会拣同佢去边咧？ 去 plan 一个行程、啊，同阿 Justin Bieber 两个人，幻想翻当年嘅你，可以同佢去啦。 当年嘅我， 去北韩咁，搵阿金仔，系你会想同佢去边度咧？或者同佢做啲乜嘢咧？会？ 冇，我谂我可能都会去嗰啲私人岛咧，嗰啲咧，跟住乱一日就算，即系游水啊、晒太阳嗰啲咯，唔、 okay. 会好特别嘅行程。你谂下同 Justin Bieber 一齐咁，咪即系全世界都跟住你咯，唔得咯。 你又有你嘅道理喎、 啊，全世界嘅狗仔队都跟住你，唔得唔得。 咁如果调翻转啦，系而家同男朋友去旅行，你呢一刻最想去边咧？ 其实我一直都好想去中东嘅，但系都好惊嘅，即系就算同男朋友去都好惊，成日见到嗰啲岸咧，杀埋个男仔噶嘛， 惊佢保护唔到你。 系啊， 某部分嘅国家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我都觉得嗰啲地方系几特别，同埋几值得去睇下啲建筑啊、文化嗰啲嘅，同埋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咯，最好系。 系咯，即系你都似系可以摊喺个沙滩度一日。 我系真系得噶，之前去布吉嗰啲，我真系可以摊喺酒店个沙滩度一日噶。 然后就听住歌， 系 跟住唱， 系 就可以。唔紧要嘅，泰国嗰边嗰啲咧，听歌又 冇人听到嘅，觉得。 够钟翻嚟啦！ 之前你有讲过，如果同男朋友咧，其实都想去一个地方，就系、是、中东嘅。你话即系虽然觉得危险啦，咁但有机会都好想去下啦、嗯。年几两年我哋冇见啦，呢段时间你有冇真系有机会去到咧？ 冇、啊，最终都系冇去到中东嘅、 啊。个原因系？ 原因系每次去旅行嘅时候都有其他地方会 priority 高啲咯。 呢几年去咗边度啊？数唔数到？但其实已经去到多到数唔到。 有啲去咗边度都唔系好数到喎，即系美国啊、英国啊、泰国啊岛咯，都唔系好 exactly 记得自己去过边啲地方。 有冇三十个地方新嘅地方？即系我纯粹计每一个地方啊，唔系计。 你计城市定系计？ 城市啦，国家就难啲嘅。 城市嘅话应该都冇三十个嘅，但系我谂十。几廿个应该都有， 哦，都算系咁啊。 咁你觉得边度最好玩啊？ 即系又讲唔到话最好玩，但系如果你叫我再想翻去嘅话，我可能会再想翻去 L A 咯。 嗯 ，OK， 个原因系 因为迪士尼我净系去咗一边，另一边个迪士尼我仲未去。 乜嘢啊？ 喺个迪士尼唔关 L A 事， 你咪去晒啦，争嗰个就去晒啦。 梗唔係啦。 哦，上海嗰個你應該未去係嘛？ 上海嗰個未。 系因为嗰个迪士尼，即系如果个迪士尼唔喺 L A 咧，佢系唔会翻去 L A 嘅。系啊， 都唔可以咁讲嘅。L A 阳光与海滩好正，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咧，你真系要喺 L A 你先可以影到嗰啲鬼妹嘅 L A 嗰种阳光嘅相噶。 哦， 你明唔明我 讲咩？即系沙滩边执住执头发咁样回眸咁样着住泳衣影嗰啲啊嘛。 但系系真系要 L A 嗰个阳光先可以影到嗰个 feel 噶咯。 哦， 即系你换言之，即系嗰种 feel 系直情就连你过咗去，你都有嗰种 feel 啊！ 你都有鬼妹 feel 啊嘛？ 系，即系个阳光令到你有嗰个 feel。 西同个西字变咗佢系个西人， 西方咁样， 西方。 疫情之后有冇话想去边啊？ 疫情之后反而有啲想去台湾咯。 个原因系。 个原因系唔知啊，纯粹有啲挂住台湾啲嘢食。 又系， 所以有啲想去。 你嘅人生系迪士尼同食嘢，迪士尼同食嘢咗，其实 系啊，都真系冇咩做。其实去旅行都真系冇咩做噶咋，去旅行都系就系食下嘢咯。 你会唔会考虑嗰啲文化之旅啊、 深度 游 啊、 环岛啊、行山啊嗰啲嘢噶？ 行山我就真系麻麻地嘅，但系即系艺术馆嗰啲我就中意嘅，其实系咯。 哦、 啊，有一个好深刻嘅，我觉得最即近年我去旅行觉得最兴奋嘅，就系我去咗英国嗰个哈利波特博物馆咯。 哦， 佢会将哈利波特嗰啲场景搬晒去嗰个 studio 度咯，即系佢就会还原晒嗰阵时佢究竟系点样拍咁样咯。跟住我就觉得哇，好 amazing 啊！因为我系超级忠实 fans 咯，见到嗰啲真嘅道具，佢就觉得哇，真系好靓啊！ 会唔会见到妙丽啊？ 我都想 蜡像都冇过 我就是妙丽 你就是妙丽多谢多谢 多 谢 多谢但你喜欢哈利波特是很久已经是这样的了 是啊我很小时候已经喜欢即是我是真的由第一部家人带入戏院看之后跟着我就一路都追下去咯、 你最喜欢哪个啊 最喜欢孖仔 孖仔我、哦、即是荣恩的阿哥是吗 是啊是啊、 哦、 我哋呢度都有对孖仔啊，有冇兴趣啊？ 你哋啊， 你哋啊，你哋、啊， 我心谂啊。 出呢个题目就系梦幻啦。 系啦，我想知点解会有呢个嘅题目咧？即系嗰个构思喺边度嚟咧？ 我唔知道啊，你问我，跟住我突然间谂起，哦，梦幻都好似几靓咯啲嘢咁样咯。即系都系中意，我系一个好不切实际嘅人嚟嘅，所以都系啲中意啲得个样嗰啲咧，我唔知道 啊。即系收翻嚟冇乜用嘅，但系又好靓摆。 因为你自己唔会买噶嘛，嗰啲嘢，即系摆喺度冇用嗰啲嘢，其实。我以前真的会买，买好多嘅，但系而家唔会买咯。但你收翻嚟又觉得啊，好理所当然就摆到。 你试过收过最冇用嘅系，我即系觉得最 叫最梦幻嗰啲啦， 气球咯。但我系真系好中意气球呢样嘢咯。 但气球又真系好把鬼噶， 系 你吹完之后，咁你过两日就冇咗噶咯。 最如果你 谂下，豆扑咁样， 成间房都系你最终你都系要清咯，你都系要放走去。 我就心谂做乜嘢啫？你最尾咪要执。 同埋最正系你日头咧入到间房，哇好多气球好开心啦！到你夜晚瞓喺张床度，佢仲飘喺度，其实系有啲古怪噶嘛。 但系好靓，我好中意嘅都，即系如果而家收到都系觉得中意嘅，但系都会谂翻就，唉，其实都冇用咁样咯。 哦，我真心觉得你要执嗰下系最把鬼嘅。 好啦，你嗰个礼物系咩啊？ 你先啦，不如我有啲熬啊，我嗰份好实用噶， 系咩？我嗰个好梦幻， 好梦幻得嚟，但系好实用噶。我觉得呢、這个大家唔系，由于大家对于梦幻嘅定义系个诠释有啲唔同嘅。我谂过好多唔同嘅嘢，其实我第一下谂到系买个万花筒嘅、 啊， 即系万花筒系即系有嗰种梦幻嘅感觉，你入到好似去咗第二个世界。嗯、但系我后屘选择另外一样嘢， 万花筒加一样好不切实际嘅嘢。 系啦、啊，其实你玩两分钟你都嫌闷啦，已经。 我呢个有得玩嘅，咁梦幻我嘅觉得就系攞翻嚟，即系我自己真系唔会买嘅。 嗯， 系啦、啊，咁系一个可以砌嘅立体积木嚟嘅，然后佢可以好似有得，即系佢个颜色好似系有啲好似会着灯咁。咁我拣个卡通人物就系、是、我见你嘅 social media 有芝麻街嘅卡通人物好中意 Elmo， 系啦、啊，我拣咗 Elmo 嘅立体立体 puzzle。 好嘅，多谢。 你做咩唔砌埋俾人哋嘅？ 因为要自己一。 唔系，其实呢个好难砌。 哇！但我真系唔识砌嘅。 我嗰时砌咗只高达咧，用咗两个钟先砌得完咯。佢唔知四廿几、五廿件啫嘛。 我系中意睇 LEGO 嗰啲人嚟嘅，但系。 系啦，呢、這、一个就系可以同另一半一起砌啦，当然。 好 Q 呢、這个多谢、啊。 我觉得你赢嘅， 呢、這个我觉得系梦幻啊！呢、這个 我觉得你赢。 你嗰个系咩咧？我想知道、 啊。大家对梦幻嘅定义好唔同嘅、啊。我今朝我去咗搵水晶球啦、万花筒啦，同埋搵啲好音乐盒啊，即系呢啲好梦幻嘅嘢啦。但我对于 买唔落手系咪啊？ 唔系，我觉得 梦幻你觉得系点咧？ 可能我一个文人，我觉得文学世界系最梦幻。 哦， 你咁样讲又好浪漫、啊。 我买咗本童话故事， 哦， 同埋咧 呢个系咩啊？ 安徒生童话故事 吓， 同埋咧你知噶啦，而家氹女孩子咧，咁有时又话啊，你氹我瞓啦，逐个古仔讲。嗱、啊，虽然三百几版，唔系嗱四百， 系女朋友话我唔瞓嘅时候，你话咁我送本童话故事俾你啦。 你而家系想叫佢自己睇完自己瞓咯、啊？ 系嬲嗰啲嚟噶啦。 你而家有投诉啊？ 有时真系麻烦嘅，四百几版，但系入边有差唔多三十几个故事。 其实佢呢个系 唔系 要嬲咁样？ 唔系有啲 骨噶喎，你本书 有啲简单啲嘅《卖火柴的女孩》，大家都听过啦。 哦，系啊， 丑小鸭 你诅咒佢会死。 但系听呢啲故事开心咩？ 唔系咁有啲开心啲嘅，有啲开心啲嘅，叫做好心情。咁但系我唔知道古仔讲咩啦。 如果你买迪士尼嘅话就梦幻咯。我觉得安徒生童话系有嗰啲寓意咧，唔开心嘅故事。 哦，即系佢喺佢入边有啲系悲剧嘅，即系有啲 啊， 有啲系惨情嘅。咁但系就系咁样文学世界先充满佢嘅幻想同埋。即所有唔同嘅幻想空間都可以出現， 但有骨咯、啊，你喺文學， 我有骨係我嘅説話有骨啫，但呢本書係冇骨噶嘛，是 但你送出嚟嘅時候連埋嗰啲説話， 呢啲説話唔係俾嘉賓聽噶嘛，呢啲説話係俾我女朋友聽噶嘛。 好啦，兩個禮物啦，兩個男仔氹你啦， 係啦，一個就夜晚講埋故仔俾你聽，呢個負重嘅。後面有柄錄音帶， 有骨㗎嚇。 係呢個真係。另外一個咧就係送個立體 puzzle 同你一齊砌嘅，可以係啦。 你會揀邊份咧？其實好明顯 puzzle 啦。 得得得得由佢話佢中意啲好把鬼嘅嘢，我就知道。 唔係，但係我 都覺得，因為我都係讀文科噶嘛，所以我都覺得你講嘅都啱嘅。文學裡面係真係好浪漫嘅，但 係 安徒生童話就有啲唔係 OK， 就歪咗咯。 係啊，如果你係算一個小説或者散文，我都覺得好啲。 哦， 所以其實我 因為好中意睇散文， 我今朝執咗兩本喺度揀嘅，另外一本係《日本妖怪大全》嘅。 哦， 即系介绍可能独眼女究竟咩啊，或者系 有冇？唔系因为呢啲睇过晒啦嘛。 哦，你肯定同珠系讲啲咩？ 即系细个睇过，而家点记得啊，师傅？ 够钟翻嚟啦！ 上次我哋就送咗礼物俾你啦，记唔记得系咩礼物，同埋佢哋去咗边先？ 记得啦，梗系。 诶。请 一本童话书同埋 Elmo 嗰个公仔，系嗰、那个， 系 喺边嚟噶？ 喺屋企，但系冇砌到，最终都系。 嗰本书咧，本书有冇开过嚟睇啊？ 嗰本书有开过嚟睇嘅，但系我冇睇晒咯。 但系佢而家喺当眼位，定系真系你唔知道摄咗边？因为都喺屋企，但系唔知喺边咧。 在书架上面咯， 哦，两样 都是，但系即系佢唔系一个当眼位嘅书架，即系唔系我成日会 系 即系睇紧嘅书嘅书架。 你睇咩书啊？你年轻人？ 我而家睇紧咩书？睇紧《龙应台》咯。 咩嚟噶？《 龙应台》系一个作者嚟嘅， 冇错， 系唔系一个书名？ 吓，我以为 系即系佢嘅书， 我以为系一个楼盘名嚟添。 阳光与海滩龙应台，尺价18888。 呢啲名应该会去到20000 喺龙翔道附近嗰啲龙应台啊，叫。我以为你系睇哈利波特嘅翻睇12345567嗰啲，但系睇龙应台有咩咁吸引你会去睇嗰啲书咧？ 因为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好有深度嘅人咯，同埋因为佢去过唔同国家度生活，同埋佢对于政治嘅触觉，我觉得几特别。 嗯，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即系我就想系咯，知多啲。 有冇想成为龙应台啊？ 成为到嘅话， 系应该难啲。 首先要成为到， 系啊，因为你 feel 到呢个访问咧，投嗰四分三啦，都唔止啊，投嗰 五分四 90% 咧，佢都系食啦、瞓啦、玩啦、食啦、瞓啦、玩啦， 系啊， 最尾同我抛出龙 应台啊！ 你唔讲，我以为是一种珍珠奶茶名嚟嘅。 乜 你有翻啲深度咧？呢个位 系啊，其实佢系啱嗰啲唔使做嘢嘅人咯， 系 即系食下嘢、晒下太阳、睇下书咯。 佢咪同啲古人匿喺深山一样啫嘛， 系陶渊明嗰啲。 所以佢应该要揾一个养得起佢嘅男人咯。 系啦， 我都想啊，日日净系睇书、食下嘢，不如几爽。 开心，得闲就去阳光与海滩晒下太阳。 边个唔想？ OK， 咁希望你快啲可以步入呢个退休生活啦。 叫男朋友加油啦！ 系啊，我哋都帮你男朋友加油，希望你快搵到钱可以养起你啦。 好啊，你快啲帮我加油咯。 喂，但系咧，我去到最尾有一个访问，我有嘢要问阿西彤嘅。 系。 我想知 Emily 几时翻嚟香港？ 好想见佢系咪？ 系啊系啊，因为我早排搵嘉宾咧，我见到阿西彤个 Instagram 有个靓女 friend 嘅， 嗯， 叫 Emily， 系， 但系原来喺美国，佢几时翻嚟香港啊？ 佢我谂可能要等而家美国完咗呢件事之后，佢翻到先翻咯。 哦，即系佢冇翻到嚟嘅，即系疫情都。 佢冇翻到嚟噶。 哦，佢喺嗰边读书系嘛？ 唔系。 移民啊，直情。 系啊，系啊。 哎呀，你同佢真系好似样啊！ 细个嗰时候真系好似嘅，而家已经唔似噶啦。 系啊，但我觉得 Emily 有气质啲嘅。 你同佢讲过嘢，你就会发现呢件事唔系真嘅。 大家都系食玩分嘅，原来 佢系我唔讲啦。 等我哋自己同佢讲啦嘛。 你帮我转达第二个信息啊！你帮我话俾 Emily 知，我觉得佢好靓啊。 OK， 冇问题啊。 你转达第三个信息俾你听，我都觉得佢好靓。 第一个 系、okay. 第一个系话俾你男朋友知佢好叻。第二个就话俾 Emily 知佢好靓，第三个就话俾 Emily 知佢真系好靓， 系。OK， 冇问题。 我仲个星期，我想知点解会有个 IG account 系 West 通2.0嘅？ 你之前俾人 hack 咗啊？ 睇下你俾人 hack 咗啊！之前因为 系啊，之前俾人 hack 咗，跟住谂住唉开过嚟用住先啦，都惊嗰阵时攞唔翻噶啦个 I G， 跟住点知又攞得翻，咁咪算咯。 哦，即系个备用摆喺度嘅啫，因为我见佢得两个 post， 虽然 private 都睇唔到啦。 系啊。 哦，我得个知字嘅就冇嘢啦。 好啦。 好啦，拜拜啦。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平机会主席朱敏健话，平机会至今收到1600多宗同疫症有关的歧视查询同投诉，其中近1000宗同同一个案有关，相信由网民发动。朱敏健说，投诉主要关于有人以防疫理由作出差别待遇，例如一些相互歧视不同身份的顾客。他强调，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属同一种族，亦都可以构成种族歧视。不过由于所有查询和投诉不是由当事人作出，平机会不能够调解或者是采取法律行动，只能够向有关商户提出意见和劝喻。朱敏健又说，网上有些针对某些职业希望他们患上新冠肺炎的言论，他认为这一种幸灾乐祸嘲讽应该被禁止，但是反歧视法例不包括职业歧视，平机会没有法律理据跟进。九巴表示，因应乘客需求逐渐回升，由5月1号起会恢复繁忙时段主要客流方向的班次到出现疫情前的水平。九巴说，来往新界和市区的路线早上繁忙时段的主要客流是往市区方向，晚上繁忙时段就是往新界方向。至於非繁忙時段和非主要客流方向的服務，九巴會留意運作情況和客量需求，並且與運輸署保持溝通，按署方的批准調配班次。新加坡多618人感染新型肺炎，數字較之前幾日回落，當地累計12693宗，大部分新增病例來自外地勞工，有7人是新加坡永久居民。日本传媒报道，日前传出病危的北韩领袖金正恩变成植物人。日本周刊现代报道，金正恩日前进行心脏支架手术失败之后变成植物人，北韩其后要求中方派出医疗团队协助。路透社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率团从北京前往北韩。今日是北韩人民军建军88周年，官方劳动新闻集中讲述建军节的历史，未有提到金正恩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金正恩病危的报道不正确。南韓外交部亦都多次指出，未收到平壤政府有異常動靜。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氣温回升。下週中後期天氣温暖。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个封路啦，就是、受到路面维修影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培正道嘅快线仍然封闭。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仍然都是有些车龙，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里井屋游泳池。 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的车龙排到过去九龙城会算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始创中心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过去芜湖街。咁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益经中心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云天广场。最后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候选名单 ：Utada Hikaru、宇多田光、 世界の終わり、 世界末日、 米津玄師、米津玄師、 The Wiz、 シ ナリンゴ、追名林琴。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主流的历史论述都认为香港的政党诞生在80年代， 但其实早在二战之后就有两个主要政党崛起，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一般人以为90年代开始香港人才变得关心政治， 但原来政制改革早在殖民地初期已经有人讨论。 今个星期六晚9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乐，我们会同大家介绍这本香港最早期政党及民主斗士革新会及公民协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今年的 DSE 有我陪你一起考啊。咁如果你问我点样去克服紧张的状态的话咧，咁呢个咧其实是一个小 tips， 我其实自己有个方法嘅，吸一大啖气，呼咗出嚟，尽量大啖，亦都真系有科学根据嘅。如果想再放松啲嘅话咧，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阿一。凌子维的师兄祠堂，用 RTHK Mind 来重温都可以的，加油啊大家。 芬巴，你又被女仔飞啊？ 是啊，小童子，可能他们接受不到我已经是一个爸爸了。不过不要紧，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和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他们会和我们讲下买一送一。可能在当中我都会找到一些启示，怎样可以增加我的魅力。 其实可能他们纯粹不懂得欣赏你的外在美啫。On a Saturday 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是时候出动禁猎神器。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手指呢排喷酒精喷到好嗨，屋企呢埋厕纸冇晒啦，就快想出街买，喺呢口又唔敢禁制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今时今日入到 lift， 发现唔见咗揿 lift 神器会点 ？Tony 嘅主音行者就试过冻咗喺度，唔知点算好，然后就谂点解佢要咁惊咧？跟住衰喺个制度呢五个字就弹咗出嚟。 买口罩身家用晒，心都酸埋，系边一个？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 Tonic。 衰喺个制度。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 ，Tonic 衰喺个制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啦，而家下昼时间啊，三点四十分，播报天气啊，唔该。 而家嘅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而紫外线指数系1嘅。 好啦，咁啊，希望啊西同可以尽快帮我哋安排啊 Emily 翻嚟做访问啦。 系啊， 咁都要疫情过咗先嘅。 我哋好希望，我哋已经冇再讨论你啦。 我哋咪后讨论，我哋话啊 Emily 真系靓好多， 虽然细过佢两，佢真系好似样。 唔知道西同有冇听紧呢 a n y w a y 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觉得有个男人真係好劲㗎，就係、是、某一个嘅男明星啦。啊，呢位男明星呢劲啊，劲在啲咩呢？除咗系佢啲私生活好似好劲啊，佢嘅演艺事业好劲之外呢，就系佢嘅时间管理非常之厉害啦。个时间管理劲喺边呢？就系、是、据说啦，根据报道呢，好多时咧，佢都系要氹自己当时嘅女朋友瞓着咗之后咧，先至有自己嘅私人活动、自己嘅私人时间嘅。咁啊，作为一个嘅普通嘅男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试过要氹自己另一半瞓觉嘅，即系咧你系咁嗌佢瞓啦，啊好啦，快啲瞓啦，好攰啦，快啲瞓啦 ，B B， 又要有时又要唱下歌啊，有时又要讲下古仔啊，有时又要唔知点啊，咁样。所以咧，如果你可以成功氹得掂你嘅另一半瞓觉，而你仲可以有自己嘅私人时间，我觉得呢个都算系一个成功嘅男人嘅标准嚟嘅。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快啲氹到自己另一半瞓觉呢？我估我同你都想知嘅。咁唔知入边嗰个有冇方法呢？啊，不过唔系啊，佢冇女朋友噶。唉，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有冇试过？一定有啦，其实氹自己另一半瞓觉 有啦、啊。曾经有一个嗰时啊，夜晚啊，个原因好无聊嘅，先讲。我要氹佢瞓觉系因为咧，我想夜晚出去打波。嗰时因为咧，嗱、观塘咧仲有篮球场嘅工业区，咁啊夜晚咧 系咪 即街市后面嗰、那个 咧，系 啦，嗰、 那 个嗰时同即我哋一个 camman 朋友家父咧，因为佢发现到夜晚咧，佢熄晒啲灯都好啦，佢厕所有啲灯咧，佢廿四小时开住佢啲普通街灯咧，照到个篮球架咧系睇到系可以打波嘅，即系十一点系咪熄晒灯嘅？ 系 咁佢发现到就夜晚熄晒灯打波都得嘅。 然后佢又发现佢过几年要结婚啦， 系啦， 所以要打波要趁早， 要出去夜蒲啦，去边度蒲嘅篮球场？ 蒲篮球场。 咁但系嗰阵时嘅女朋友咧就比较严格一啲嘅，咁你都知道只能够喺佢瞓着咗之后，你先能够出到去，其实都系打波。 系咪对上嗰个啊？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原因系好无聊，我要呃住女朋友去打波啊，大佬，虽然好难令人相信。 系啦，我三更半夜，我冇啊，落去打篮球啫嘛，你做咩喘晒气嘅？ 系啊，我射紧波， 系啊，我打篮球，嘿咁样， 系啊。我知道好难令人相信，咁但系你可以即系又影相啊，又拍片嗰啲。但系嗰阵时咧， 因为佢叫做所谓管得好严啊，好多嘢都会问长问短咧，我觉得好烦。 嗯， 咁所以去到嗰次嘅嘢，即系之前已经有啲历史噶啦，所以到嗰次就觉得，不如你快啲瞓着，你瞓着咗我出去做，即系就打波啫，就做咩都冇所谓啦咁样。呢、這个原因系好无谓。 咁你用咩方法令佢快啲瞓着咧？ 首先好早就要讲嗰个临瞓前嘅电话啦。 哦， 系啦，要好早打俾佢啦。然之后要显露到自己好眼瞓啦，系啦，即系唉，系哦，佢就又要好俾心机，但系又要显露到好攰。 我同你先， 系啊，令到个 conversation 首先要缩短，因为平时可以讲好长，个几两个钟。咁我当我约咗12点打波，我10:00就打俾佢，啊，系啊，做紧咩啊？咁样啊，系咯，啊，咁有啲攰啊，即系你已经跌埋心水，你要呃佢噶啦，你要呃佢，我瞓，收线我哋出去噶。系啦，咁跟住，但系佢又哇好多嘢讲咯，咁样哦，系啊系啊，要适时地要显露，要交呢啲气。跟住佢问你，咦你系咪攰啊？唔系，你继续讲啊，咁啱唔够氧气啫呢度咁啊， 生意飞嚟啱啊， 系啦，就系要好落力咁样，唔好俾佢觉得你讲呢个电话有任何奇怪嘅嘢咯， 系 啦，唯有用呢一个咁嘅方法，希望可以令等佢之后唔好再搵我，俾佢个感觉就系，收完呢个线之后咧，我男朋友真系去瞓觉啦咁啊，我嗰时系用呢个咁嘅方法嘅，系啦，叫拧晒头啊头先， 少年，你太年轻了， 的而且确年轻嘅时候用嘅呢个方法， 等我话俾你知中间嘅谬误啦， 系， 第一。其实呢个长远嘅战争嚟嘅，系啦，即系氹瞓觉一个长远嘅战争 啊， 短则三个钟，长则几年甚至一世，所以你要做嘅嘢系未雨绸缪第一样嘢，例如系啲咩？例如你应该要培养佢有自己嘅兴趣，最简单打机，当佢挂住打机嘅时候，佢就唔得闲理你，我话俾你知。我咪话情人节嘅时候买咗部 Switch 嘅， 系啊， 而家咪动物之心紧咯， 系 晚晚唔得闲同我倾电话，几开心啊！ 我都见识过嘅。 好啦，呢个好紧要嘅第一步， 系 即系你要令到佢有啲嘢要做啊，然后你大概系啦，咁你呢个寄托咧，其实你听落好似好废咁样，但系呢个系一般嘅事情，但系我针对喺呢个叫瞓觉， 系 氹瞓觉呢样嘢入边，呢、這个寄托系有另外一个重点嘅。 系， 就是、你要培养佢一个 regular 嘅时间表。嗰、那个时间表系啲咩呢？就系、佢每晚打机一定打到5点，佢就开始眼瞓。嗱，好简单噶，可以唔系打机噶，你培养佢 睇书咁样。 睇书又难啲嘅，你估个好似西童咁有文化气息咩？ 睇龙应台 系啦，我睇翡翠台啊， 仲睇啊 ？sorry， 我睇港台， 港台电视生 日但佢唔系生日咩？港台系咯， 系港台 系啦，就咁讲 OK。 但系你嗰五点钟先攰 嗱，嗱嗰样嘢就系一个培训啦。咁你唔系嗰培训啊？所以我哋刚才讲培训，但我嘅培训嘅意思啊 ，training 系啦 ，training not sleeping company sleeping OK。咁咧嗰样嘢， 即系呢个 game 好旧，但系啱翻个位用得好。 一个位啱啱好，即系例如佢有啲嗱，例如佢中意做运动咁样。咁你咪令到佢做运动，然后佢嘅生理时钟系 regular 咗啊！佢跑完步之后，佢一点钟一定眼瞓咁样啦。 系， 咁你咪咁佢一点钟瞓嘅时候咧，你啱啱嘅第一个谬误咧就系咩咧？好早打俾佢同佢倾偈，你会刺激到佢啊嘛！哦、你有冇发现倾偈系越嚟越长噶？ 我又冇留意啲喎。 啊，你讲起阿 May 真系，唔系 sorry 唔系你话阿 May 啊！今日翻工咧，阿 May 咧，佢又话个上司又轻薄佢，心谂啊，你睇下你自己个样啦，点会得啊？摆明喺度哗众取宠啦。咁啊，越倾越多啦，系咪先？你倾完阿 May， 跟住就倾 Amanda 啦，倾 Amanda 之后倾 Tiffany 啦，倾完 Tiffany 之后咧倾 Doris 完咗之后 Donna 啦 ，Donna 完咗之后咧仲有 Annie 啦，咁啊一直倾落去噶嘛。你有冇发现系越倾越兴奋啊？ 喺我嘅情况就有啲唔同。因为无论点样样都佢一定好多嘢，我预咗时间。 系啦， 我预咗时间。 所以个重点你应该系要令到佢自己等紧你电话嘅时候，开始自己都眼瞓，或者佢做完自己嘢都开始眼瞓嘅时候，例如佢惯咗五点钟会瞓嘅，或者当两点钟会瞓啦，唔好吓咁点点，两点钟会瞓嘅，1:50打去， 唔好傾一啲太刺激嘅話題。 係， 我冇啊，今日做啲咩？嗰啲咯， 冇乜特別咯。 係啊，咁你聽日點啊？唔知啊，聽朝瞓，咁聽朝瞓醒你先再話我知啦，好唔好？ 係咯。 嗱呢啲冇咩刺激性嘅话题，即系咧，因为真系噶，即系 电台主持能够讲到呢啲 topic 真 系 好正，同我哋平时嘅培训系完全 唔同嘅。咁你谂下，你过去嗰半年，你例如讨论香港嘅局势咁样， 呢啲有排讲 啦，系啦，嚟你讨论疫情，唉，咁你又有排讲啦。所以一啲刺激性嘅话题你要避免， 系， 所以你提早打过去，你就好容易掀起一啲刺激性嘅话题啦。 因为见咗时间啊嘛， 今日阿一讲嗰个笑话几好笑，咁你兴奋。咗嘛，系咪先？一提起阿一，好啦，咁第二个谬误系咩咧？死啦，我唔记得咗添。你第二个谬误系咩？啊，你要扮到自己好眼瞓， 扮到自己好眼瞓啦。 我觉得呢个又系长年累月嘅培养嚟嘅， 系 即系你令到佢有安全感之后咧，你就唔好再扮你眼瞓啦。 嗯， 你直情瞓咗，即系你间唔中咧。嗱，首先呢度两条嗱个概念都系你要瞓咗啊，但系呢度两个嘅策略或者两个你要做嘅战术，第一个战术。长期的战术，你间唔中要有一两日是消失咗嘅， 系。 但麻烦你嗰间唔中可能一个月你有两日是消失咗，嗰两晚是完全联络唔到你， 系。 然后嗰两日你可能之前已经铺定啦，啊，我今朝九点钟要起身开工，哦，我好攰好攰啊，我再翻到屋企打俾你啊，跟住忽然唔见咗人， 咁佢就会知道佢应该太攰，攰得滞瞓着咗。 然后你第二朝麻烦你八点几校闹钟 send message 俾佢。sorry 啊 ，B B， 我瞓着咗， 系啱啱喺 sofa 醒， 啱啱喺 sofa， 然后补张 selfie 俾佢，然后你继续瞓，十点几起身，啊系啊，我今朝无啦扎醒咗，我同你讲翻，佢打你当补一个 message 就好，即刻打翻个电话或者三点几打个电话俾佢，哦，跟住佢冇听啊嘛，因为佢瞓着咗啦嘛，咁你就留个 voice message 或者 WhatsApp 俾佢，哦 ，sorry， 啱啱喺 sofa 攰得滞瞓着咗，而家补翻个 message 俾你，你好啦，呢，哦，个长年累月嘅培养， 系 短时间系你嗰日唔想同佢倾偈，你自己扮瞓着咗，你忍得住口。你试下连我倾偈啊！ 今日我同事好衰咯，你记唔记得边个 Mandy 啊 ？Mandy 啊，喂喂，你瞓着咗啊？喂 咩啊？哦， 我话你记唔记得边个 Mandy 啊？ 系啦，咁佢冇瘾啦，系咪先？冇瘾嘅时候咧， 有少少啱啱，原来嗌咗几下，你会想放弃？ 系啦，佢会想放弃。咁冇瘾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用呢个短期嘅策略啦。咁当然呢招嘅短期策略一定要配合前期啱啱讲嘅前期工作，哦，你先至可以相辅相成咁用嘅，系啦， 有少俾人闹啊？用呢啲方法 冇，因为你真系，因为你前期要做得好，你唔好真系俾佢发现，即系当然有权你好似个男明星咁偷出去玩，但麻烦你做得准啲，你唔好俾佢发现。 系 系啦，因为我同阿一思嫂就系因为我真系有几次真系瞓着咗嘅， 系， 咁当然我后屘偷出去玩佢都真系唔知啦。 因为我正想问就系你用呢个方法个目的系啲 冇咩？有成功过， 系要做咩？留我去打波啊！ 你打波，我有一次系应该系翻咗宿舍玩嘅。 哦， 咁翻宿舍玩咧就系，我应承咗会陪佢瞓觉，即系嗰时都仲系热恋期啦，系应承会陪佢瞓觉。咁跟住之后，哦，好啦好啦，我翻到宿舍话你知啊。跟住我就瞓咗张床，我好眼瞓到瞌一阵啊！呢招得噶，即系你提早 send message 俾佢。哇！我真系好攰，你俾我瞌半个钟，你一阵打嚟叫醒我， 再同你讲电话， 先再同你讲电话。 哇！好似好 caring 咁样样啊，佢， yeah， 即系平时十一点瞓嘅，你九点钟 send message， 你俾我瞌半个钟，跟住你就瞓，你扮瞓死咗， 系 啦咁样。咁原来我嗰次就系类似咁嘅招数嚟嘅，但其实就偷偷地走咗去个 friend 屋间房度饮酒咁样咯。 哦， 其实一个 combination of training and package， 你个长中短期都要落啲苦功。 系啊。咁你就有自己嗱，你又氹到佢瞓觉，我而家氹佢瞓好快啊，十分钟就搞掂噶啦。 嗯， 因为我知道佢打机打到五点九，所以通常我五点九先会 send message 问佢你瞓未啊，我攰啦。 系， 咁就五分钟就收咗线噶啦。 嗯，对于佢知道咗你以上嘅策略， 我估佢应该冇，我估佢应该冇听紧嘅，系啊，冇听紧，冇听紧， 依家俾人破咗功。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拣歌，好自然地就会谂起佢。冇错啊，系小猪嘅歌。佢单新闻。 咁热烈嚟讲，作为男人或者女人都叫上咗宝贵嘅一课。但有一样嘢咧，好想分享嘅，就系、是、其实我妹曾经好中意罗志祥，当年喺屋企摆咗好多罗志祥嘅 CD 啦，跟住阿妹又好似加入咗 fans club， 而最经典系咩呢？佢嗰时转过一张 profile pic， 就系佢去 fans gathering 揽住罗志祥影嘅一张相。唔知点解，去到今时今日，讲翻起呢单嘢，有一种有趣嘅感觉咯。亦都会庆幸嗰阵时我妹冇机会同佢交换电话啦。如果唔系，咁讲好似好衰添。我都有问翻我妹噶，嗰阵时点解中意咗罗志祥之后，后屘又冇再即系 follow 佢啲嘢咧？咁阿妹都话，因为嗰阵时有新嘅中意嘅偶像，就系日本嘅阿拉士啦。咁女仔嘅嘢一时中意一样好正常啦。同埋佢都讲话阿小猪咧，后屘啲歌开始变得近韩风多啲啦，冇咗初期嘅嗰种感觉。咁所以中意嘅成分又少咗。虽然而家受尽千夫所指啦，但系我都好羡慕或者好欣赏小猪嘅几点嘅。第一就系佢嘅勇气啦，够胆 send 嗰啲 message 出去啦，话晒都系公众人物啦嘛，系咪先？而第二样嘢更加重要，我好羡慕嘅就系佢嘅电团啊。其实我翻睇咗好多次，真系叹为观止。令到我去睇翻佢以前啲歌嘅 MV 咧，发现佢嘅下盘真系好稳噶，而且非常之铿锵有力添。所以今日喺度，希望藉住呢个机会播一只罗志祥嘅歌俾大家听啊！大家仲可以上去睇下个 MV 添。呢一首歌就系比较早期啲，亦都系我阿妹开始中意小猪嘅嗰一只碟里面其中一首歌，叫做《一枝独秀》。 它很破，一碰头啊，头顶光啊，就等这一刻。浪花落，后羿花，冲破你耳膜。此刻你听到节奏，是我的脉搏。这世界很搜索，更高的向晚走，趁着未忘怀，胃口上熬出头，换不得。切磋切磋，或帮我加油。只是原来煎熬，去年全全倒落，整顿不当作新手，谈笑之间别苗头。一般的动作，肯定都不欲做。我有把握，跟着我，人都占鳌头。准备大显身手。向晚走，趁着未忘百味口上熬出头，换不得。闭上眼握拳头，机会你要掌握。 听讲你有绝密片段喎、 哦，有张相，我问我妹 绝密照片。 我妹嗰时话去 fans club 嗰啲 gathering 咧，有张揽住罗志祥影嘅相。佢听紧啊佢。佢有讲噶，嗰阵时咧系 妹啊，你可以好似明日花咁出张出个 post， 只是工作上嘅关 系。 佢話嗰時咧參加 fans 嗰啲 gathering 咧，你係可以自選 pose 同佢影相，咁、個個都會揀攬攬嘅，係 啊， 同埋最勁啊！ 咁仲有咩 pose 啊？ 即係可能耶嗰啲，自己揀啦。同埋佢話嗰時最誇張係你生日嘅月份咧，佢會真人打俾你同你講生日快樂，係、啊，有一分鐘咁講啊。 咁傾電話真係勁喎， 勁啊， 分身咁。 我妹話有段錄音。佢录起咗，我好想翻去听一下。 但我觉得咧，佢跳舞真系劲喎，你妈我嚟做翻嗰个动作啊！ 你试下， 我而家做，我而家做， 系啊， 好难做其实。 帮你拍片啦，不如。其实你 系 好难 用，系啊，我好似抽筋咁样咯，而家。不过原来唔系咁舒服噶啦，嗰个动作。 所以佢系犀利嘅有啲嘢。 系啊， 以前成日同我妹睇。 要着紧辛苦咯。 先有嗰种力量 啊！系啊，个 core muscle 几劲啊！ 系啊，我啱帮你拍条片。 冇，系咁啦，拜拜。